跟你坦白，回头望尾班车一早到达，仍然会抚摸你的指甲。再见你，但愿会有对白。仍然未执起耳朵听你流汗，仍然未爱，但力气已经花光。谁会借用余下的一半睡床？谁都将。将会令谁的心灰？明天有没有，总也后悔。不一定还有约会，现在这对手不一定配。接住未来的烟灰，再会，但愿会，然后便会。仍然未信永别比拥抱。快活难过已经开始，时间有限，行乐总不够及时，而偏偏吃药要定时。明天我便会，明天你或会，谁将会令谁的心灰？明天有没有，总也后悔，不一定还有约会。在这对手不一定配，接住未来的烟灰，最后望着漫天的浮云，留给了老人。望着你的好感，留给了坏人。让未开的心，留给了别人。明天我便会，明天你或会，谁将会令谁的心灰？明天有没有，总有后悔，不一定还有约会。现在这对手不一定配，接住未来的烟灰，再会，但愿会。

么？云跟风说，风跟我说，我能向谁说？ 不想从前，不谈未来，我为谁等待？ 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，王杰所演唱。下面请听叶倩文的《女人的眼泪》，梅艳芳的《女人花》和周华健的《朋友》。 再各自纷飞，我不

心情，想念你，好梦依然没有醒。那夜你曾经怎样融入我的心，让我相信从此不会再孤寂。 就渐扑向我，感动爱已闯祸，但仍谁又无言可以如何？谁料突然问我，暂时读过，令我不知怎讲，只想听错。但人像已中箭，仿佛失去自我，你竟一再说，无心将痴心刺破。再去爱，这结局请不必去改。情深是感觉热爱，从来没勉强继续抵抗痛爱。壮

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，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，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，这样的放肆？我想是你的离开有可恶的影子，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绪，被爱无计可施，这无味的日子，眼泪是唯一的奢侈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下面请听欧阳菲菲演唱的《热情的沙漠》。